拥抱大香港主义，香港地，香港人做主持。大香港早晨，香港早晨，香港 早晨。 早晨， 早晨， 大香港早晨，这个第四节啦，通常第四节我都是状况以外的啦，已经，咁就呢一节都是由情趣服操而唔好啊，主理。咁又讲啲咩？讲啲咩？ 唔系第四节讲亲啲无聊嘢， 唔系无聊啊， 无聊， 唔好咁。 唔系，但系其实系有公共性噶，我觉得呢样嘢， 唔好妄自菲薄啊。 都带出几多嘢嘅。咁话说咧，其实呢一单嘢咧系上个礼拜嘅事嚟嘅。其实我都冇谂到呢件事，其实会搞到上到主流传媒，上到报纸咁样嘅。就话说上个礼拜有一日啦，就喺呢个 CX Secret 呢、這个。Facebook page 嗰度就有一位空姐就讲一件事，就係讲緊话佢着住套 U 咁样去。 咩叫 U 啊 ?Uniform 啊、嗯。即係放工嗰陣时继续即係冇换返去街衫咁样冇换返便服咁样咁去搭巴士咁好正常啊。其实你机场巴士见到空姐好正常嘅一件事啊。咁佢上巴士嘅时候呢啊咁佢呢句佢个 post 系咁讲上咗巴士有两个女士应该系母女叫我帮佢哋搬行李上个架个行李啊。 即搬巴士嗰个架。 搬上巴士个架度将个行李摆上巴士个架。 嗱大家如果去有搭过巴士嘅机场知道啦机场巴士佢嘅结构系同普通嘅巴士唔同啦你之前我即系我哋好鍾意坐嗰啲关爱座啦佢左边嗰度啦你而家行上嘅巴士度去转入嗰个车厢啦咁你嘅左边平时我哋左边好鍾意坐嘅关爱座啦嗰啲会唔同咗会有少少摆行李嘅空间 喺度。变咗行李嘅关爱座。 咁而家状态就係嗰有两个有个师奶同个女就嗌个冇换制服嘅空姐帮佢搬啲行李上嗰个架嗰度。 係啦咁跟住佢就那个行李就话有个大嘅夹咁大啦即係一个大夹嚟嘅。咁佢就话哦当然唔想啦返工都冇工伤赔。小女子我又唔系天生神力整亲咗点算终于我唯有话唔好意思我手腕整亲咗唔方便帮你。咁跟住嗰两个母女就闹佢好巴闭咩咁样。跟住后生个呢就走去影佢相啦。跟住另外嗰个就话佢系侍应话佢系飞机。跟住就佢就话仲要同佢讲话你知唔知道我哋 send 张相去公司投诉佢会唔会冇咗份工呢咁样。咁就系呢一件事啦主要系呢一件事啦。咁你当然引起原来就引起好多讨论系上埋呢个苹果新闻咁样。 上到啊。 係喎、啊、竟然上咗因为佢就系觉得佢自己有啲驚就话如果真系人哋投诉佢嘅话就驚。因为做咗好短时间啦咁样跟住就驚佢哋真係投诉影响到佢份工啦。咁我喺呢度可以讲係唔会嘅。咁你首先其实你搬行李呢样嘢呢喺飞机上面呢都唔係 part of 空姐嘅 duty 嚟嘅。你諗下三百几个客唔通我搬三百几个行李呀、啊。黐线力王咩噶？ 即系帮你人情，唔帮你道理，我只系帮你删闸嘅啫，即系删嗰个盖。 即系我帮系啦，我一定呢、這个系局主一定要删噶啦个 over locker。 喂，我扮唔知问嘅问题啊，究竟空姐收工系咪换衫先走嘅咧？ 唔系啊， 唔系噶嘛。 咁你老婆都系 我就系话扮唔知啊嘛。 扮 我扮唔知问嘅呢个问题，咁我知嘅。 系 空姐制服好吸引嘅，唔一定要换嘅。 但系 关事。 但系其实空姐佢喺工作嘅期間，佢係應該係好多限制喎。佢著住套制服嘅時候，其實有啲乜嘢嘅？ 其實唔可以出街食飯喎，即係唔可以去餐廳食飯啊，唔可以去例如去超級市場買餸啊， 都唔得嘅， 都唔得嘅，都唔得。 咁你即係著住套制服喺條街嘅，你淨係可以行去搭車同埋搭車嘅啫。 基本上係 咁樣樣嘅， 係 嗯， 即係我諗你可以去下71又八達通嗰啲應該冇問題嘅。咁但係咁。总之你着住 uniform 嘅时候咁好多嘢唔做得咁但係着住 uniform 即係就算着住 uniform 都好我上巴士嘅时候已经系我收工时间嚟 食烟得唔得㗎 咁梗系唔得啦 唔得 㗎可以喺酒店嘅吸烟区囉 街边打边炉唔得嘅 梗系唔得啦 咁多嘢唔做得嘅咩 乜烂嘢都唔得㗎 咁样样 係啦咁我想讲嘅就係、是、其实好多尤其是亞洲嘅客啦，都會 expect 你上飛機嘅時候幫佢搬埋行李啦。咁其實呢個喺工作指引之下咧，只係 我哋需要帮人搬行李嘅，只系一啲可能带住小朋友嘅妈妈啊，带住 B B 嘅妈妈啊，或者一啲即系可能伤残咁样样，即系你揸拐杖嘅话，要用 wheelchair 送你入嚟嘅，咁你都唔会 expect 佢自己搬到个行李啦。咁亦都仲有太矮嘅人啦， 太矮嘅人啊， 即系佢掂唔到 open locker 嘅人。咁其实嗰啲我哋 suppose 都系要帮佢搬行李嘅。咁但系除此之外，所有正常健全嘅人咧，因为其实搬行李呢样嘢我哋唔 suppose 做。所以其實工傷方面咧，其實係個保險係唔會包嘅。咁同埋你行咁，但係當然你唔可以直接即係佢即係 in 喺個飛機上面，你唔可以直接即係好難聽咁。嚇唔係我工作範圍嘅，咁當然會用啲好婉轉嘅方法啦。就好似呢一位喺巴士上面呢一位空姐，佢嘅講法就話自己整親手，咁樣即係費事，即係佢都係費事正面衝突啫。即係講真。大條道理可以同你講，我收工噶啦喎，我做咩要幫你搬行李啊？我翻工都唔使幫你搬行李啦，係嘛？ 即係你放假嗰日都唔會幫你搬行李啦。 係啊， 無論咩狀態，我老母生日擺大壽嗰日都唔會幫你揸搬個行李噶嘛。 係啊，其實係可以大條道理咁講嘅。咁但係佢當然佢用嗰個方法就係話自己整親手，所以唔會幫人搬， 佢 咪可以幫佢搬。 佢係咪影咗嗰一個空姐嘅相，跟住 send 過去國泰投訴？ 其實唔知佢到最後有冇咁做到啦。咁但係佢係影咗佢嘅相，跟住威脅佢咁做嘅。 唔係呢個 case 啊，唔係呢一個 case 係肯定係黐撚線嘅，戇鳩鳩嘅啦。咁、 yeah. 即係空姐嚟噶嘛？咁你喺個巴士度叫佢搬咩行李啫？佢巴姐嚟，咁佢空姐嚟噶嘛？喺空中咪，除非你嘅巴士好飛，佢都唔會幫你搬噶啦嗰個行李。OK， 甚至乎你喺飛機度，而家講咗，我原本都唔知咁，我而家知啦。即係喺飛機裏邊都係唔需要幫你哋搬行李嘅。咁但係如果推入少少嘅话，即系我又唔知办，我咁样咁就真系唔知啊！今次我好多嘢都唔知，有啲乜嘢其实系空姐咧，佢喺工作嘅上边嘅do 同埋唔 do 咧？ 有啲咩 do 同唔 do 啊？搬行李唔 do 啦 ，do 嘅咪删行李柜咯。咁或者你可能有时候有啲，其实有时候有啲位咧，就例如佢个行李可能摆咗摄咗喺个凳底，咁但係其實係大得滯嘅，咁嗰啲咁嘅行李，咁假如我喺未閂門，未隔機未喐之前啊，如果我發現唔到呢件事嘅話，到我 check 臨起飛嘅時候，我 check 佢哋啲扣安全帶啊、剩啊嘅時候咧，喺嗰啲咁嘅時候咧，如果我之前捉唔到佢咧，我就焗住自己要搬嘅。 哦，咁樣 我就要幫佢搬上去啦。咁呢個所以喺閂門之前咧，就要好留意啲客究竟有冇亂鳩咁擺啲好巨型嘅行李喺前面啦。 如果你喺 safety check 嘅時候咧，見到有啲乘客啦，啲乘客佢冇攬到安全帶嘅，你嗌佢攬，你係有你係會唔會幫佢攬嘅，即係幫佢帶嘅？ 唔會幫， 唔好啦， 唔會幫，點會幫無啦？ 冇冇呢啲 嘅， 除非佢真係唔識咯，有啲弱智嘅真係 唔 撚識㗎。 點樣？ 咁你咪幫佢扣咯，咁可以點啫？冇辦法㗎， 我得個資質啫， 冇辦法㗎。唔係啊，但係 anyway 呢件事， 你話唔好啦咁。 唔係啊，唔係呢件事，我其實想帶出咧，我係發現咗街上面 in general， 就算唔係去到咁過分呢件事，啲人係永遠見到啲人你一著制服咧，佢就會對向你有好咧無理嘅要求啊。 咁嘅咩？ 即係例如，其實我以前有做過第二啲工啦，例如做 sales 嘅時候啦，跟住去咗第二間鋪頭，可能我食飯嗰陣，我行去第二間鋪頭行街，跟住嗰間鋪頭啲客就可能純粹見到你著制服，唔撚理你係咪著嗰一間鋪頭嘅制服，都會嗌你做呢樣做嗰樣嘅。跟住 你有個樣啊嘛，你有嗰啲樣啊。 總之有嗰個制服係，總之係制服，唔理你係乜撚嘢制服。又例如搭巴士嘅時候，即係 唔係啊？你有個嗰啲樣咧，啲人就會咁樣同你講嘢。有時你當我烏嘅走落街食餐嘅啦，食餐廳喎，咁我行入間茶餐廳度啦。 咁你係伙計啊？ 跟住我行入去咧，我都未坐低，我行緊埋去個位嗰度，啲人就話：，寫嘢咁。跟住我會問，我會答佢咯，寫要啲咩啊？ 跟住之後15分鐘之後屌啊！喂，咁耐噶，点解？ 冇，我冇咁黑心，我都系同佢讲，我唔系喺度做嘢，我哋食饭嘅啫。咁 冇，即系我试过以前我做过 Sarah 啦，跟住我可能行入波鞋铺嘅时候，咁人哋波鞋铺嗰啲制服系完全唔同嘅运动服嚟噶。 你试下行个淡仔， 行去嗌我帮。 唔系你唔系 Lawrence 啊，惨仔三惨仔三哥啊， 嗰啲冇，我口音唔似，佢冇截住我嗌我落水， 咁唔怪之我话 佢 运动好。 你俾人問路？ 係，我長期都俾人問路。 唔係問，但你唔係問路，問路你唔使好特登有。 唔係可能見到我著新品， 點解拖鞋會問你路咧？ 覺得街坊，佢都見到佢係街坊，呢個應該係街坊。 唔係如果講問路嘅話咧，其實著制服又係特別容易俾人問路嘅喎。 係 係嘅，系啦，例如我著 U 嘅时候咧，就会成日可能喺度等巴士嘅时候，就啲大佬呢，咁我住嗰区多大佬咧，就行埋嚟问你，喂，你呢架巴士去唔去边度边度边度噶？ 系 呢架巴士去唔去边度边度边度？我有鬼知咩？ 巴姐，你要引住巴姐， 系跟住佢就会问你唔系空姐嚟嘅咩？你空姐点解你唔知啊？咁样 空姐点解会知啊？巴士 我唔系巴士职员咯，即系我想同 空姐搭巴士翻工噶嘛。 我想同人讲，即系唔系着制服咧，就乜撚嘢都知道。同埋着制服嘅时候咧，就唔代表你向我有啲咩无理嘅要求，我都要帮你嘅。其实因为呢样嘢其实都几兴嘅，即系着住制服嘅时候，即系嗌搬行李就可能呢个系夸张咗啦。但系就算着住制服嘅时候咧，啲其他人咧，例如可能搭巴士上落车嘅时候，佢就觉得佢系可以打你尖噶啦。 点解咧？ 我都唔知道， 觉得你唔会话人噶， 唔关。我觉得又唔关你。 唔系啊，如果唔着制服嘅话，系唔会噶。 唔系觉得你着住制服唔会。 即系着住制服系应该要让礼让佢，好似着住制服嘅时候就系长，我系按紧 duty 咁样样。咁同埋，即系我觉得，即系就算着唔着制服都好啊，有好多人有个 concept 就系、是，只要你系员工，你系职员嘅话，咁佢就即系你就系比佢低一级咁样样 嘅。哦，佢就洗你。 系啦， 即系无论喺咪你公司嘅服务范围，你都系要顾客永远是对的，因为我系潜在顾客。 系类似啦，我试过有一次，咁呢个系又系好卵癫嘅。嗰次其实系去大排档嘅啫。 系。 咁个大排档就系我喺度排队去厕所。 嗯。 咁嗰啲 嗌你写嘢。 个唔系， 系洗厕所， 唔系个厕所系得一格嗰啲，即系冇分男女嗰啲，咁你就梗系企喺外面嗰度等啦。跟住就无啦啦有个男人咁样推开我，跟住我即刻问佢你做乜嘢，跟住我去厕所咯。跟住我话我排紧队嘅，你做乜推我咁？佢话我以为你系职员啊嘛， 职员就可以推喎， 系咪以为射紧网啊？ 唔系真系，我就系、是、即其实 in general 好多时候唔知点解。但我覺得某程度上呢個係一個亞洲嘅 culture 嚟嘅，覺得職員係低人一等咁樣樣嘅。因為我某程度上，你好多亞洲公司，因為其實你鬼佬嗰啲公司咧，好多嘢你會好 firm 嘅，即係職員有啲咩唔幫你做就唔幫你做。但係亞洲人嘅公司或者亞洲人 in general 做生意好乜都好啦，佢係真係好奉承住呢個顧客永遠是對的呢一句説話。 即使你唔係佢嘅顧客，呢度亦都唔係我哋公司範圍。 Exactly 就係咁樣，即係佢會無論如何都盡量 accommodate 你。你有啲乜嘢，即係可能我講翻，例如我飛機上面咁樣啦。你係 suppose 唔可以對啲客 say no 嘅，你明撚知嗰樣嘢飛機上面冇噶啦，你都要搭咗去，你等我 check 下先。即係你明知，即係我飛班，可能我飛班日本機，佢問我攞份印度報紙，可能我都要同佢講，哦、，let me check and come back to you。 走去 copy 嗰度敲門，跟住，喂，街口有落啊，司機唔係機師， 即係 唔可以四路。 我唔知呢個係一個亞，因為你如果搭其他外國嗰啲航空公司嗰啲人咧，嗰啲顧客嗰啲乘客啊，係正常好撚多噶，佢哋係唔會對你有啲咩無理要求，因為佢根本佢個公司佢 set 個 guideline， 其實你可能睇翻啲某啲其他有啲報紙啊講緊有啲外國嘅公司航空公司，例如淨係個乘客嗌你幫佢搬嘢，跟住如果咁、那個空姐即係試過有一單就係有大陸夫婦啦，嗌個空姐幫佢擺行李啦。咁、那個空姐唔肯，跟住佢個乘客就大吵大鬧啊。跟住之後，足之係佢哋嗰度嘅嗰啲機場警察就捉咗佢哋落機啦。咁、但係呢件事其實喺香港咧，基本上係冇可能發生嘅，因為無論如何，佢都一定會幫你 accommodate 你嘅需要噶嘛。即係就算其實幾不合理嘅一件事。即係去到 即係你香港嘅公司，你亞洲嘅公司係會盡量點都好，息事寧人啦。始終嗰個係客嚟嘅，我幫咗佢做咁樣樣啦。咁我唔知呢啲係亞洲人又或者香港人嘅奴性啦，即係所以即係導致到有啲人有啲咁嘅觀感，覺得你係職員，我就有權要求你做任何嘢。呢樣嘢我覺得其實係呢啲香港人啊，或者你亞洲人種出嚟嘅事嚟嘅咯。即係唔可以完全，又唔可以完全怪曬呢啲蠻不講理嘅顧客咯。即係我會咁覺得啦。 咁點避免啊？即係唔著制服嘅唯有。 其實唔著制服，或者大家所有香港人都有翻少少骨氣，有翻少少尊嚴，有啲 backbone 啦，要識 say no 咯。 因為你哋總會帶住套衫咁，我又覺得如果做空姐嘅話，你咪去到機場收工嘅時候，你咪去廁所換咗套衫先走咯。咁你咪盡量避免咗即係 咁，但係我 當你職員看待啦， 冇理由要為咗避免呢啲即係避免呢啲咁嘅有錯誤觀念嘅人而令自己唔方便噶嘛？你明唔明啊？即系我会，你俾我系嗰个女仔嘅 position 嘅话，我会直接同佢讲，我会直接同佢 say no 咯。 啊！ 即系你 say no， 你点同佢讲啊？唔好啦， 屌！唔系， 哎呀，你以后就叫做唔好啦 ，Joey， 你乜都唔好嘅。 唔系，即系直接 say no 话扮听唔到咯，好多方法噶。唔需要搞到咁大件事，唔需要讲到话，我手腕整亲，即系唔需要俾 excuse 佢啊。个问题系，即系点解要做到咁先？即系你中到，其实香港人中到啲大陆人觉得佢真系俾钱就系上帝，某程度上就系我哋香港人嘅服务嘅 culture 去培养出嚟噶嘛。咁首先要去杜绝呢件事。唔好再俾人 take advantage 嘅话，首先自己要识得 say no 咯。 系 呢、這个， 因为有时好多时嗰啲公司都怕投诉噶嘛。 淡仔出声啦， 因为香港嗰啲香港人系唔捻讲道理噶嘛。总之即系啲公司就觉得俾人投诉就唔好啦。同埋有时即系唔系飞净系飞机呢一个行业啦，即系其他行业咧，即系我都试过有啲工作机构咧，即系可能佢系投标嘅嗰一啲，咁如果你俾人投诉嘅时候，会有一个差嘅 record 留低咗咯。咁所以咧，佢哋都系好怕俾人投诉，一遇到有咩投诉咧，佢哋就即刻缩噶啦，无论系有冇道理都好。即系我自己都试过咧，有时即系教完嗰啲班咧，放学嘅时候咧，跟住走嘅时候，俾啲家长缠住咗噶嘛，系个个礼拜都缠住喺度讲十几分钟佢个仔点点点啊，点点点啊。然之后跟住我有次同佢讲，我唔得闲啦，走先啦，迟啲再倾啦。然之后佢就即刻走去投诉我啦，屌佢老尾，俾我鸡碎咁少钱喺度嘈乱巴闭。咁跟住然之后嗰个 agent 处理嘅方法。佢咪就兜鸠咗我咯，咁样样嘅系啊！ 我你系直接地受害嘅，对于呢样嘢 系啊！咁所以喂，即系有时啲嘢，超香港嗰啲公司就系唔理你嘅咧。总之佢就觉得有投诉，咁出现咗呢个问题，咁我咪兜咗佢咯，咁咪兜咗嗰个人咯，咁咪变相有好多人就即系怕失业，咁咪唯有系咩嘢都受晒佢啊咁样嘅状况咯。 好彩我淡哥唔怕失业啫。我系话你 主要系因为嗰间学校嘅人工比较低嘅， 系 系咯。总之探仔唔 多才多艺，教琴又教得好，大把人争住争住。探 仔有骨气， 系啦，就系咁样样。咁就有乜要劝勉大家嘅都冇噶啦，即系 我系觉得应该大家应该要有骨气， 即系都系咁黐捻线嘅打鸠咁样。 唔好咁惊，冇咗份工咯。 唔惊点唔惊啊？你个系探仔啊？ 你服务行业嗰啲啊？东家唔打打西家咯， 系 如果服务行业嚟嘅，因为通常遇到呢啲问题都系服务业嘅啫。 Joey， 你会唔会咁样谂啊？ 屌佢嗰啲读国际学校嗰啲人好捻麻烦。 唔系，我依家想睇下 Joey 会唔会咁样谂？你行头比较窄啊，明唔明 啊？ 冇炒我咪炒。 喂，系啦，咁就讨论就到呢度啦。关于呢个题目，咁你自己谂下有咩办法？如果公司好閪唔照顾你感受嘅， 你哋有提议可以话俾我。 你哋究竟有冇读过国际学校？可唔可以讲得出呢个东家唔打打西家？或者你哋教？琴教得好叻就你哋嘅事啦， 唔系增值自己咯，增值自己，等自己唔好怕失业咯。 我惊冇咗份工啊，所以即系冇办法啦。咁要节目完之前，我哋做少少宣传啦。咁就首先就帮小龙宣传我自己嗰个先啦，唔系我小龙嗰个先啦，我呢个仲有少少第啲嘢讲。帮小龙宣传下啦，今个星期日啊，系咪星期日嚟噶？定星期六嚟？今个星期六，2016年嘅12月17日啊，晏昼3点就会有一个香港嘅业余收斗比赛啊，冬季大会啊，咁样样咧就系喺呢个湾仔修顿室内场馆里面举行嘅，免费入场啊，咁就有打交睇啊，有 有激烈嘅綜合格鬥睇啊，咁就唔使錢添啊，仲要咁就 唔使錢啊，正啊， 係啊，記得去啊，好多嘢睇啊，咁就有好多滿身肌肉嘅拳手俾你哋去，唔係即係欣賞呢個武術嘅技搏擊嘅技藝，咁就 唔使報名嗰啲成喎，可以直接去喎。 理論上佢嘅場館入邊嘅座位都係有限嘅，咁如果你會擔心，譬如我會唔會去到嘅時候摸門釘入唔到去啊，滿曬嘅話咧，咁你就打个电话去查询一下啦，咁你电话号码就系93044515 93044515，咁我就唔知系咪小龙个电话嚟嘅，咁另外咧都有一个email 嘅信箱啦，俾你哋去查询啦，咁就系info@ 呢个 shootohk.com，shooto 系 shootohk.com。咁就係呢兩個聯絡方法，係啦，咁就記得去即係如果係對於搏擊格鬥技藝嘅有興趣嘅話咧，咁就記得要去睇啦。咁我嗰日就去唔到，咁我嗰日要教少年軍。咁另外一個宣傳就係關於少年軍嘅啦。咁少年軍今個星期日啊，10月18日就有一個我哋嘅越野遠足嘅活動啊，每個月都會舉辦嘅。而今個月我哋去嘅地方咧，就係喺呢個魔鬼山嘅炮台啊。咁就係啦， 點樣越野法啊？ 都越野噶。 好越野下噶， 唔系 咁佢哋使唔使着啲咩特别嘅鞋嗰啲？ 唔系领汇商场，我当佢越野噶啦，唔系嘅，即系越野远足啦，行山啦，简单啲嚟讲就系唔使咁多揣测嘅。咁到时会唔会有突然之间突发嘅体能训练咧？我谂都会有嘅。OK， 咁但系就唔需要咁担心。 佢又要有啲咩装备嗰啲啊？要带咩啊？ 冇乜特别装备要噶啦，都系运动服啦。你唔好着高踭鞋啦，男好女好都唔好着高踭鞋行山啦，会扭伤脚。 咁就波鞋， 普通波鞋都得噶啦。你有你喜欢着爬山。山鞋都得，咁冇乜所谓嘅。记得带充足嘅食水同埋一啲零食啦，一啲干粮啦，去补充啦。如果 有冇饭食噶？ 有冇饭食？冇饭食嘅。 饭食噶 啦。去到几点啊？ 去到晏昼啦，去到晏。 去到晏昼。 去晏昼啦，所以完咗之后或者我哋食饭啦，咁就。 所以要带充足嘅嘢食去食。 系啦，如果你系少年军嘅话咧，咁你就用你嘅方法联络我啦。最直接就系打电话号码26209636。去聯絡小弟英軍，咁就去報名參加呢一個活動。記得打電話報名啦，如果唔係我點名嘅時候點唔到你又遲到嘅話，咁我哋就走咗啦。咁你就要喺油塘度搭翻車翻元朗，唔係我嚟嘅。OK， 追唔翻 曬。係啦，咁如果你未係少年軍嘅話咧，而家就可以上呢個《熱血少年軍》熱血時報少年軍嘅頁面嗰度啦，去申請成為熱血少年軍嘅啦。咁另外關於熱血少年軍佢有。最近咧，我都收咗幾個報名嘅申請，但係我發現我打電話俾你哋嘅時候咧，你哋一係就唔聽，一係咧個電話就錯嘅，係第二個人嚟，係個50多歲嘅阿叔。咁我諗冇理由50多歲嘅阿叔會申請加入少年軍㗎，咁應該就係你哋打錯咗個電話，或者你留咗爸爸個電話啦，咁亦都你哋瞞住咗爸爸參加少年軍啦，係唔使瞞住爸爸嘅參加少年軍，我哋係一個好健康有益嘅青少年團體嚟嘅，所以同爸爸講我哋搞嘅活動係行山啦、攀石啦、或者立法會嘅導賞團啦咁樣樣嘅，咁爸爸都應該會好贊成你去參加呢個熱血少年軍嘅，所以如果你發現你填咗個表格，而我三日都仲未通知你嘅，咁你就嘗試填多次啦，檢查一下自己有冇填錯咗個電話號碼。OK， 咁樣就係咁多啦，今日。OK， 仲有冇嘢補充？ 都冇噶啦。 冇啦，阿華有冇嘢補充啊？ 冇啦。 好，阿華都謝咗啦。因為Joey吸引唔到佢。好啦，今日嘅節目到呢度為止。晏晝各立大台再見，拜拜。 拜拜。